纪事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年的10月17号是现代著名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日。有人说，在单一的文化领域，郑振铎先生不一定是位列其首的人，但像他那样集多种身份于一身，而在各个领域都成果斐然的，在现代中国恐怕不多见。郑振铎先生集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出版家、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、文学史家、版画史家等诸多身份于一身，堪称是20世纪的文化大家。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就来聊聊郑振铎先生的人生故事，他的事业成就，他的婚姻生活轶事，还有他翻译的《泰戈尔飞鸟集》，一代经典如今又面对哪些争议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1958年的10月17号，一架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途中发生了空难，飞机上的乘客全都没有生还。这架飞机本来是不应该起飞的，因为当天的天气情况不好，稍早一些时候航班就曾经被取消过一次，之后的这次复航也显得多少有点勉强。飞机上的乘客都是中国文化访问团的成员，团长就是郑振铎先生。在登机前，郑振铎跟母亲和妻子道别，他说，我走了，这次是真的走了。本来是一句由于飞机航班曾经取消而生出来的玩笑话，没想到却一语成谶。飞机刚刚飞离中国和苏联的边境，就由于故障从高空坠落，这句告别也成了郑振铎先生最后的遗言。我们很多人第一次见到郑振铎这个名字，可能是在中小学的语文课本上。几对燕子飞倦了，落在电线上，蓝蓝的天空，电杆之间连着几横细线，多么像五线谱啊。这段耳熟能详的文字就是出自郑振铎的《燕子》这篇散文。还有一篇叫做《猫》的散文，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家人与三只猫之间的故事，收录在人教版语文7年级的课本里。这些浅显直白却又生动细腻的文字，就是郑振铎先生的创作。郑振铎先生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，他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发表作品。1920年，郑振铎和沈雁冰等人一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坚守在上海孤岛，积极抢救珍贵古籍、民族文献。后来，郑振铎先生又担任了燕京、清华、上海暨南大学等院校的教授，并且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——中国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。一个人到底能做多少事情？这个问题就是人们经常面对郑振铎先生所发出的疑问，因为他的学问好像要满溢出来一样，要是以学术领域来划分的话，根本就不能把他圈在某一个领域当中。比如说，他在担任《时事新报》副刊主编的时候，开辟了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的第一个儿童文学专栏。再比如，他是进步的翻译家，最早把列宁的重要著作译成了中文，他还是最早把国际歌的歌词从俄文翻译成中文的人。郑振铎和鲁迅先生一起是最早致力于中国古代版画的研究者，他在大学里教书育人，诲人不倦，被季羡林先生评价，郑振铎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 恐怕病逝无二。为了研究敦煌历史，郑振铎先生曾经到英国的大不列颠博物馆查阅被劫走的敦煌经卷，博物馆还规定只准看不准抄，他就只好看一段背一段，然后走出来再默写一段。他的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当时的学术界都是纲鼎之作。后来郑振铎先生还担任了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、文化部副部长。他创办的文物、考古等专业期刊至今仍然是我国最权威的文物考古专业期刊。前段时间咱们聊的明十三陵的发掘故事，当时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就曾经提出理性反对。他主持制定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、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等，也开创了咱们国家文物管理规范的先河。郑振铎先生遇难之后，他家里的十万册藏书全都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，而他节衣缩食，甚至是举债抢救收购的文物，包括价值连城的古代陶俑、瓷器等等，早在1952年就已经献给了故宫博物院。一个书生报国的宏愿，自此画上了一个光辉圆满的句号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年的10月17号是郑振铎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日，今天咱们缅怀这位一代学术大师，也来聊聊他的人生轶事，让大家对这个书本上的名字有一些更加亲切的了解。说起郑振铎先生的夫人高君珍，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高孟旦的女儿，也是一位精通中英文的才女，在研究上一直都是郑振铎先生的好帮手。1921年的上半年，经沈彦冰介绍，郑振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。除了负责编务之外，他还到商务印书馆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去兼职授课。就是那段时间，他的学生高君珍闯入了他的生活。1922年12月8号，郑振铎主编的《儿童世界》上发表了高君珍艺术的一篇童话，叫《怪戒指》。高君珍非常兴奋地对郑振铎说，今后他还想投稿。郑振铎之前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初恋，这一次就变得格外谨慎。他找了同事去高君珍的父亲高孟旦那里探探底。高孟旦一听，立刻就高兴地同意了，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。什么门当户对，什么亲戚议论，他老先生一概不管，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，有才华。当然了，高孟旦也把女儿叫来问了他的意见，并且嘱咐他多和郑振铎接触，谈谈书，谈谈文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，郑振铎和高君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婚礼定在这一年的10月10号在上海的一品香饭店举行。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，郑振铎忽然想起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，因为按照当时的文明结婚的仪式，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、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。郑振铎是少年失父，母亲的章就是万不可少了，那这该怎么办呢？郑振铎马上请人送信给自己好朋友瞿秋白，因为瞿秋白是一位刻印章的高手。送信的人回来了，带回了瞿秋白的一张便条，上面写着秋白篆刻润格，打开一看，里头又写着十张每字2元，7日收件，如属急件，限日取件，润格加倍，编款不计字数， 盖收二元。难道瞿秋白还要要挟加价不成？郑振铎知道朋友不是这样的人，瞿秋白是很幽默的。他知道瞿秋白写这个便条是表示他实在太忙了，没时间刻章。于是郑振铎又找了好朋友沈彦兵，说彦兵也会刻章，虽然没有秋白刻得好，那也得救济啊。已经是举行婚礼的前夜了，沈彦兵就连夜赶刻起章来。第二天婚礼的一大早，沈彦兵就把新刻的图章送到了郑振铎家中。这个时候忽然瞿秋白也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，上面写着大字，贺以50元。郑振铎心想，秋白真是何必送这么重的礼呢？正说着，沈彦兵把纸包打开一看，里头却是三方图章，一是郑振铎母亲的，另外两个是一对儿，是给郑振铎和新婚妻子高君真的。这幅对章上分别刻着边款长乐这两个字，这是双关，一是祝他们白头偕老百年长乐，二是郑振铎和高君真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。沈彦兵一算，按照前一天纸条上写的润格加倍，边款二元，恰好就是50元。瞿秋白这个玩笑真是出人意外，而沈彦兵就把自己刻的那方图章给藏拙了，因为瞿秋白刻的是要高明的多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郑振铎先生的人生故事，刚才讲了一个先生结婚时候的趣事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啊，就跟郑振铎先生众多学术身份中的其中一个有关。郑振铎是著名的收藏家，其中一类收藏就是古书，有时候遇到秘籍孤本，郑振铎先生会采取抄录的方式收集起来。前头我们说到他曾经到大英博物馆去抄录敦煌古籍，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除了经典古籍之外，郑振铎还喜欢收藏一般人不太留意的通俗文学，也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不少近代的新材料。过去旧书店对于旧本的小说、弹词、戏剧一类的通俗文学是不当作真本来看待的，所以在旧书店里买来一部旧的木版小说，价格往往比新的铅印本还便宜。但是自从经过郑振铎的专门搜求之后，旧书店老板也发现到了旧小说的价值，也开始奇货可居了。后来就有一些旧版的通俗文学书籍，价格又反而比经史诗文集还高了，郑振铎因此还上过一次当。上世纪30年代，上海半斋出版社编印每月古书，其中发布了一部名叫《秋夜月》的古籍，这是一部传奇杂录，也是一本人们连书名都没听过的名版书。郑振铎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通知半斋主人将这本书停止出版，并且要求把原书卖给他。半斋主人对这件事并不是很重视，但是碍于情面难以拒绝，就把原书高价卖给了郑振铎。但是没想到这位半斋主人不地道，卖书之前他已经做了手脚，把原书进行了摄影留存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照常复印出版。郑振铎听说了之后就前来质问，而半斋主人却回答说，这是我用重新又买进的本子影印的，难道秋夜月在当时刻成后只印了一部，一定就没有第二部流传下来吗？郑振铎听了之后哑口无言。郑振铎先生为了保护我国的古代典籍不落入外国人之手，经常嘱咐书肆的商人，凡是给外国人开的书价，他可以加20%收购。于是为买书，他常常是债台高筑。那个时候每逢端午节、中秋节、除夕，债主有逼债的习惯， 郑振铎往往要逃债到外地，只留下夫人高君真在家里应付书商，是颇费一番周折。直到1949年以后，郑振铎欠书商的债务还有很多，是等到重新出版他的《中国俗文学史》这本书领到了一笔稿酬，才把之前欠的债还清了。我们知道中国的藏书界都很钟情于宋版书籍，有句话是一页宋版一页金，每当有宋版书面世的消息，总会引起藏书界的轰动。然而作为一位藏书大家，郑振铎先生却丝毫不为宋版书所动，他数十年如一日只收集与自己学术研究相关的书籍。他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为藏书而藏书，我之所以收藏这些古书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。郑振铎先生逝世之后，家人遵照他生前的意愿，把他一生收集的近10万册珍贵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国家，由当时的北京图书馆，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接收。1953年，北京图书馆编录了郑振铎的藏书，分为6册，取名《西地书目》，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。郑振铎平生爱书藏书，终于汇集到了后人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呢，咱们是围绕着郑振铎先生的生平故事来聊的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说到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上郑振铎先生的两篇散文，一篇是《燕子》，一篇是《猫》。语文课本当然是影响面很广了。不过说起郑振铎先生的翻译作品，还有一本书影响力非常大，它就是泰戈尔的诗集《飞鸟集》。早在上世纪初，泰戈尔的诗歌就传到了我国，陈独秀和刘半农都曾经翻译过，但是因为翻译的诗数量比较少，在当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。直到1920年代初，郑振铎翻译的《飞鸟集》问世，泰戈尔的名字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。比如《飞鸟集》中最有名的一句小诗，其实原本就一句话，要是用最没有美感的语言来直译，这句话就是让生美得像夏天的花，死亡像秋天的落叶。而郑振铎先生的翻译是使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寂静。这应该也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泰戈尔的诗句，优美含蓄地表达出了作者的人生观。飞鸟集是泰戈尔的代表作，也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诗集之一。泰戈尔之所以把诗集命名为《飞鸟集》，是想把自己比作寻求理想境界的永恒的旅客，这些诗句记录的则是他的心灵旅程。其实在郑振铎翻译《飞鸟集》的那个年代，当时的翻译界就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间的争论。从《飞鸟集》的翻译来看，郑振铎其实是倾向于直译的，他认为最好是一面极力不失原意，一面要译文流畅。不过他又反对死的绝对的直译。郑振铎在文章中说，泰戈尔的这些短诗看来并不难译，但往往在短短的几句诗里包含着深邃的大道理或尖锐的讽刺语，要译得恰如其意是不大容易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前几年畅销书作家冯唐也出版了由他翻译的《飞鸟集》，曾经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不少网友指责冯唐的翻译粗俗不堪，简直是亵渎了泰戈尔。但也有一些读者认为冯唐翻译得很好，就连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表示力挺冯唐。其实在不同诗句的翻译上，冯唐的版本和郑振铎的版本，有的是你更直译，有的是我更直译。比如说这同一句诗，冯唐译的是你对我微笑不语，为这句我等了几个世纪，而郑振铎的是你对我微笑着沉默不语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候了很久。明显郑振铎先生的更符合信达雅中信的标准， 而生如夏花那句，冯唐的翻译是愿生命灿若夏花，愿死亡美如秋叶，加了一个愿字，让句子更口语化，也是属于他自己的特点了。实际上郑振铎翻译飞鸟集的时候不过才20岁出头，他的翻译被称为经典那也是后来的事。作为将泰戈尔有效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，郑振铎在翻译诗集时其实是有选择的。梁实秋先生当年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说泰戈尔的飞鸟集原本一共326首诗，而郑振铎只选了250几首。这种选择主义不能全面地向大家介绍泰戈尔是错误的。梁实秋先生还指出了郑振铎翻译中的几个错误，认为毁灭了原有的诗意。面对梁实秋的批评，郑振铎一开始有点不服气，还公开撰文进行了回应。但是几年之后，他又给梁实秋私下致信，虚心接受了批评。1956年飞鸟集再版的时候，郑振铎不仅将原来没有译完的69首诗歌补译，还改正了许多原版本的错误。所以说，关于飞鸟集的翻译，什么样的翻译才是最好的，我们可以去讨论，但是未必会有一个定论。不过郑振铎先生的翻译已经流传了快一个世纪的时间，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。一部作品的好坏就得交给时间去鉴定，留下来的自然会成为经典。那今天关于郑振铎先生的生平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，节目最后送出朴树的生如夏花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，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，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。从远方赶来，恰巧你们也在，痴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，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，我为你来看，也永不能再回来，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今后一半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秦姐